到政府的应有支持。在台湾，国民党台南后壁区的党部被人放置可疑物品，台湾警方追捕疑犯，昨晚包围苓雅区一个住宅大厦，凌晨先后多度进攻，期间发射100多枪以及催泪弹。警方表示，姓吴的疑犯身中4枪被捕，他没有生命危险。警方表示，疑犯日前将放有电线、疑似晶片转接器、液体和粉末等放置在国民党台南后壁区的党部，警方派出防爆小组处理。警方又在疑犯的住所发现爆炸物料。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云量较多，日间温暖。下周中期有几阵薄雾，下周后期天气转凉。依家嘅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咧，交通暂时正常，咁但系3、4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都系比较车多，车龙排到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就排到去管道出口。咁另外反方向咧，香港仔隧道入翻去黄竹坑方向，而家车多，龙尾近时代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另外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近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北角码头。今日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咧，而家近住太子道西一段车龙排到去九龙东军营。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龙尾喺窝打路道。之后喺封路方面提翻大家啦，丽景山路因为爆水管，而家去美孚方向近住景丽径嘅快线仍然系封闭，影响到丽景山路嘅车辆咧，暂时都唔能够右转去景丽径，而景丽径嘅车辆咧都唔能够右转入去荔湾道。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埋道路标记噶。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喺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毒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毒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星期六我是你的后援会啊。 Yeah. 好啦，播一部时间先，唔该。 时间嚟到下午2:08嘅。 好，报埋天气唔该。 而家外面气温呢22度嘅，相对湿度呢就52%，紫外线指数系属于中等嘅，系有4嘅。 好啦，正式进入今日嘅节目啦，有咩好推介？ 今日讲呢一个咧，我嚟紧即将有机会要面对噶啦， 系 就系究竟啊，喺你嗰啲生日日子嘅时候，若然你有人同你庆祝嘅话，你有冇试过嗰啲咧？ 有住咁多年宿舍一定有嘅， 冇办法清醒地可以入睡噶嘛。 系， 因为我其实好彩地咧，我只系试过一年啫。嗰年就啱啱识咗一班新嘅朋友，咁跟住就去旺角嗰啲楼上酒吧饮酒，啲劈墙。 旺角嘅哦，我知边啲啊？有飞镖掟啊， 系啦系啦，有行人专用区嗰度执边嗰啲啊，系啦玩嗰啲。咁跟住去到咧，嗰阵时就有啲识，有啲唔识嘅咁。咁咧一班人咧喺嗰啲场就梗系玩嗰啲酒 game 啊。 系系系。 跟住咧就因为知道我就嚟生日啦，所以大家嘅目标咧一定系向住我的， 指向你嘅。 系啦，咁啊嗰阵时又年少啦，就觉得诶冇事嘅，啤酒啫嘛。 嗰阵时你自己有冇饮开先？ 有，但系都系啤酒咯，限于。 唔系你饮开嘅意思系会自己无啦啦喺屋企饮啊？定系 点？有，即系你会无端端咪翻到屋企楼下便利店咪买啲咁样饮嗰啲咯。但我唔系饮好多嘅，其实只系低估咗自己嗰个嘅程度。 系。 咁所以跟住嗰一晚咧，我记得系去到后屘，我直情系瘫咗喺度。哇，我唔得，好胀啊！ 咁你嗰晚唔系醉嘅，系胀嘅。 胀得嚟系 wing 嘅，其实 系 咁，但系我唔系用醉呢个字咯，我只系记得我唔得，我饮唔到，好想呕啊！唔好再饮，因为我唔中意呕嗰个感觉， 系 咁，所以你唔好再俾我嚟啦，我话你玩住先啦，我唔得啦，咁样即系要俾人去推到呢一个嘅位置，咁所以我系经历一次之后，自此咧，我生日开始咧，我真系唔系好敢乱咁嚟，因为嗰个咁啊好唔舒服啊，但系你 宿舍会啊，但唔系生日你都会饮噶。 生日咧唔系成为一个攻击嘅目标啊！你要知道， 哦， 即系等于早几日我哋有个队友生日，你见到佢嘅状态，平时你都唔会见到 嘅。系系 系，系啦，佢直情系去到咧，即系你嚟之前咧，佢其实系已经蹦咗喺我哋身边， 走过三巡， 冇错啦。佢直情攞我哋嗰件衫好似块布咁，系咁啊，系咁蹦喺，我真系未见过咁，所以。所以你生日嘅时候系会成为一个攻击嘅目标啊！ 咁但系大时大节你系咪成为攻击目标嘅？ 大时大节就梗唔系啦，平时梗系我攻击人噶啦。所以就系同我哋嗰个队友一样啦。 好啦，假设嗱，假设啊，假设系我哋嚟紧农历年啦，我哋每年农历年公司都会有聚会噶。 系啊， 即系唔系公司嗰个聚会啊，系我哋公司嘅聚会啊。 系 系啦，即系点咧？即系 official 嗰个我哋都会参与嘅。 系 unofficial 自己搞一个 地下 underground 有一个啊嘛。 系啦， 好啦，边个通常系攻击目标啊？ 我哋嗰阵时系攻击边个啊？金明咯、啊， 赖金明，诶，赖金明第一个。 系啦，金明一定第一个。 我唔系同事咯。 第二个，我记得我哋有曾经想睡阿斌嘅。但你知阿斌系好多推搪，因为佢真系平时好地地，佢唔会点样样接触酒精嘅。 诶、欸，佢要揸车， 系 系啦，咁呢个亦都真系嘅，因为揸车冇啊，佢要车我哋走，所以阿斌就好少嘅。 系，除非喺佢屋企，佢都系浅尝几啖嘅啫。 系，啱啱呢一转去台北咧，即系同阿凌师兄同佢阿妈咧， 系 阿斌系算饮得醉嘅， 系 系啦，因为有 Auntie 喺度，同埋佢冇食口嘛， 同埋唔识揸车啦， 系啦，即系冇嗰个理由咯， 系 系啦，咁跟住仲有边个系攻击目标咧？ 茉莉有试过成为攻击目标嘅， 其实我哋唔算饮得多，其实我哋饮即系围内公司同事饮酒咧，好少有攻击目标嘅， 因为阿 O 唔喺度。如果以前阿 O 喺度咧，你谂下，阿 O 系攻击人嘅， 系 咁，然后而家佢唔喺度，我哋就叫做咗佢嗰个岗位啦。你谂下，我哋两个人加埋先做到佢一个人嘅功力，但如果阿 O 喺度，你谂下。我哋起码会同佢困噶嘛，即系大家一齐玩咁、 哎。 但系你有冇好怀念阿 O 啊？你有冇？ 有啊有。 佢嗰把声同埋个状态，而家你好似喺个脑里边咁样。 提起阿 O 咧，哦不得了啊！件事 佢成日都唔好再讲啦。你今日好识搵， 我而家搵紧阿 O 把声俾大家， 应该有噶。 有，你 up 住其他嘢先啦。 系啦，所以阿 O 咧系一个好欣赏嘅呢个 party 里边嘅重要嘅人士。 系系。 但系其他人，你谂下，你唔好话要有一个，虽然讲叫攻击目标啦，你会碰下酒杯嘅人都唔多 啊。 嗱，史提芬咧就近排少出现嘅， 史提芬少出现咗， 但史提芬咧都系一个几好嘅目标。 小提小提芬， 小提芬， 史提芬佢唔系人哋攻击佢噶嘛， 佢自己攻击自己。 嗱，我哋听下阿 O 个先， 系 诶，点解波拉唔到过去嘅？ 我哋拉另一条飞弹啦。系佢呢度系新新地嘅日子， 唔系都系拉唔到啊！ 咁、哦、算啦， 算啦， 你演绎一扮一次， 扮唔到啊！我算啦咁，好啦，俾播翻自己嗰个先。 系 好啦，咁系啦，史提芬系自己 攻击自己， 自己攻击自己。佢旧年都系 自己冧咗嘅， 喺你屋企嗰次， 系啊， 系啦，即系佢系如果佢有啲嘢好想讲咧，佢就会用呢一样嘢嚟帮自己嗰条 情绪线提高， 系啦系啦系啦，将自己个墙慢慢拆开，佢系咁样样嘅， 系。 跟住谂下，其实仲有真系会 今年我估我哋会叫埋阿涉一齐去啊， 系 阿涉系点咧？ 阿涉咧就系攻击手嚟嘅， 系好好 咁有啦嘛， 诶嚟啦，哎呀又 Q 走咗，好。 我是阿 O， 我好中意饮奶茶嘅。 朝头 早咧有一杯香滑嘅奶茶咧，加一个好食嘅早餐啦，就是一个最好嘅早上啦。当然要听实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如果唔系晨光嘅铺门就系我系阿 O 啊，我最 中 意 饮红酒啊，饮住酒就梗要听住。我是你的后援会啦 ，Happy Hour 咁样， 跟住之后去翻阿涉先， 嗱阿涉咧， 阿涉就系攻击 手 嚟嘅， 咁但系我觉得如果嚟紧今年咧，以我哋会预想到嘅阵容咧，会变咗我哋三人混战嘅啫，即系我同阿涉同你三个自己喺度， 哦， 我觉得似系， 唔系，我觉得三人混战唔紧要，但系先怼即。先整冧一两个先， 系 Jeremy 啊，即系一台系 Jeremy 啦。如果佢冇揸车啦，佢呢几年开始唔揸车啦。 系 史提芬，我都今年要嚟多转嘅。 史提芬系啦， 摩利咧 睇情况 系啦，摩利都试过嘅， 系啦。其实仲有其他 严琼啦， 严琼好少， 严琼好节制嘅喺呢啲位。 系啊，同埋佢通常咧，佢到咁长啦就话。诶、欸，我仲有下一场要打边炉嘅走咗啦。 啊，阿玲嗱，如果喺阿玲屋企嘅话咧，就可以解决阿玲啦。 但系阿玲嗰种咧，佢好优雅地咁。 港台阿玲啊， 系啊，唔系商台。但阿玲系好优雅地咧，失惊无神，突然间块面红晒之后，进入咗状态无声无息嘅。 哦，系系。 佢唔系我哋攻击佢之后，佢突然之间咁样样嗰啲嚟 嘅。 系，佢自己好似、哎。 不如今年真系咧，再说服阿欧尼啊。 啊， 系啊， 挂住。 我想睇咩啊？ 咩啊？ 三国嗰样嘢啊？ 咩啊？ 三英战吕布啊？阿欧就系个吕布， 然后我你同 阿 涉 就系三英 啊？究竟到时 三英大战吕布，究竟系边个赢咧？ 听过历史系边个赢啊？ 我唔知道、 啊哦，到时真系难分难解、啊，好期待呢个画面啊！ 仲有边个咧？ 好少， 唔系阿琼系饮得嘅，据说阿琼系饮得嘅，但系佢好少饮嘅啫。 跟住阿 Eric 咧都系节制嘅， 系啦，因为你拱唔喐 Eric 嘅， 系啊，佢咁大只，你睇个手臂， 系啊，冇 ，sorry， 对唔住，对唔住，对唔住， 仲有咩人咧？冇啦，其实我围内玩嗰啲都系咁多人啫， 都系得翻我哋两个字，有时食饭冇人饮咗，我哋两个喂，叫艾滋啤酒两个人，几惨， 好寂寞啊呢样嘢， 两个人自己饮，完全冇谂住攻击对方， 仲有边个咧？啊，阿波唔得啦， 边个？ 爸爸今年可以 join， 子豪爸爸。 爸爸有飲嘅， 如果爸爸冇帶啊大佬 B 嚟嘅話咧， 佢唔揸車咧， 系啦， 系可以一試嘅， 系啦， 爸爸都系嗰啲順攤仔嚟， 系啊，不如今年試下爸爸咯， 呢個幾好，呢、這個幾好， 等我揾翻先，有爸爸嘅 trailer 有冇啊？播喺咁懷念爸爸嘅時候，哇！一講起同事咧， 系啊， 好想播啲。同事嘅宣传声带啊，系咪？ 好想听到佢哋嗰把声啊！ 系，好好嚟嚟嚟， 听爸爸，听 爸爸，爸爸爸。 我今朝六点就起身， 又系喺你面前攞 Give Me Five 啲嘢嚟， 你中意啦。 个兴趣班， 个 Right 都系港台啊，唔关事。 起上嚟，我仲多嘢做过爹哋妈咪噶。呢几年我都攰啦。我想放咗学又同 爸爸 玩下倾下偈啫。 饮 哦，你都系想开心啫，试下啦， 试下啦， 试下 咁嘅节目咯，好。 爸爸你想试下咧？ 好 free 噶。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七有天怡、波胜同子豪主持嘅《 Give Me Drink》， 每日两个钟，真系好 free。 Give me beer， give me wine。 其实乜嘢系好 free 啊？ 几好 啊！ 呢、這个对象唔错，有画面啊嘛！ 我决定今年方志豪 系你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知 地道星期六影院， 知 傻猪230，少年波胜与白宝一。 不知你有没有在听，知不知这个节目好好听，希望你继续听。 八宝一，八宝一，今个礼拜我要你帮我啊！ 又点啊，少年波胜？ 唉，咁嘅，要讲翻去上年啊！上年圣诞节，我同口切盐琼枝饮酒，我饮到醉晒啊！ 咁跟住呢？ 跟住我咪冇咗，然后咩都俾晒佢咯。 吓？平安夜变危险夜，你俾咗啲咩佢啊？ 我个银包啊！我醉咗之后，佢又问我攞，我又俾咗银包佢，佢就攞晒啲钱去买嘢食啦。唉，所以过两日咧又有一个 pre 圣诞 party， 咁似人哋嗰啲 pre wedding 咁样嘅。 系啊，佢仲要啊喺个 pre 圣诞 party 度啊， 带个 free 要食 pre 餐。pre 晚餐系啦 ，pre appetizer 系啊 ，pre drink 系啦 ，pre drink。 佢话呢个 pre Christmas party 话带埋个 friend 嚟啊，点算啊？ 乜口切盐琼子佢好饮得嘅咩？ 你睇佢就知啦。听讲啊，话啲身形肥大嗰啲人就会好似酒桶咁样样装到好多酒啊。 佢简直啊， 雪梨桶咁啊， 雪梨桶。入面究竟是装威士忌定系装红酒呢？ 我都唔知佢装咩， 装脂肪， 仲要一个雪梨桶都唔够。佢话带埋佢另一个 friend 大鹏泳儿子嚟，听讲佢都系橡木桶嚟噶。 橡木桶吓磨璃 唔系？ 我见过磨璃醉、啊， 唔系嗰个 你嗰次都见到噶。 啊，咁好似有好兴奋， 我哋食饭，我要再饮。 我嗰次同佢台湾仲醉， 唔系啊，嗰、那个系磨璃。我而家讲紧呢个系大鹏泳儿子， 两姊妹， 两姊妹嚟嘅啫。所以好惊啊，两个如果都咁饮得咧，八宝一呢、這个礼拜你会唔会有法宝？等我冇咁容易醉啊！ 哒哒哒哒哒哒，酒一再沉溺远。 咁熟口面嘅一个名 字，呢一粒酒一再沉溺丸，系可以令你沉溺喺酒入边，都可以不断继续，所以就叫酒一再沉溺丸。唔信你试下， 系咪噶？我好惊一间佢唔 work， 我真系醉咗，咁点算啊？ 你平时饮开几多噶？ 我啊。我饮咧嗰啲 Jerry Sandy 咧 ，Jerry Sandy，Jerry S，Jerry Sandy， 我饮少少就醉噶啦。 咁你真系好唔饮得、啊。嗱，呢度有一罐，你试下。 哦，我、哦、好啦好啦，我拍咗个粒，早日再沉溺远先啦，系嘛？ 系啊。 哇，八宝一，我饮完之后咧，好似真系冇饮过一样，好似几得喎。 系咧，嗱，不如再试下啲劲啲嘅，你试下饮啤酒啊，你有冇饮过啊？ 啤酒，我听啊听得多，饮啊未饮过、啊。 唉，等我话俾你知，有边啲系经常啲人会饮噶啦。嗱，呢一支绿色嘅系国产。叫绿岛， 绿岛 系啊，绿岛啤酒啊，大排档好多人饮噶。 哦，仲有呢支咧？ 系啦、啊，仲有呢一支虎威，都好多人饮嘅。嗱、哦，呢、啊、支系日本嘢， 吓 你睇住啦，我读一次俾你听。 吓， 阿沙哈鲁， 阿沙哈鲁， 阿沙哈鲁， 阿沙哈鲁。 唔系，你读到似啲日本人咁啊！阿沙哈鲁， 阿沙哈鲁 系啦，跟住就呢两支都好出名噶。 咩嚟噶？ 一四四六 blonde， 一四四六 blonde， 点解一四四六咩嚟噶？ 我都唔知啊。跟住仲有呢一支黄妹， 王妹咁熟嘅？ 系啊，你经常喺电视嗰度听到咧。 I've been waiting for a girl like you， 咪就系呢一支王妹咯。 哦， 而家个个都想要王妹噶啦。 咁你又讲得啱，好似几好味、啊。 系噶，王妹几好噶。 咁而家点啊？逐支饮定一次过饮啊？ 你试下一次过饮晒佢啊！ 哦，咁我试下啦。哇，八宝一啊！我人生第一次饮啤酒咧，冇事啊，居然好正、啊。 少年波城，由于你已经饮咗咁多酒，仲要话饮酒好正，我必须要出以下嘅宣传声带啊！我必须要出以下嘅声带啊！ 本广播剧制作并无任何酒精类饮品牵涉在内。本广播剧制作人员单位并不鼓励饮用酒精类饮品。未成年切勿饮酒，酒后亦请勿驾驶。多谢合作。 哇！我哋个节目戴头盔咧，戴到好大个，好多层、啊。 冇计啦，好多细路哥好中意听我哋噶。 哎呀，唔好教坏佢哋。 细细个就听我是你的后援会啦。 如果佢童年系咁大个，唔知道会变成点啊？唉，好啦，八宝一，既然我而家咁清醒冇事，等我去揾口切盐琼子先。口切盐琼子，今年我唔惊你噶啦，我已经食咗呢个周日再寻叻丸，我今晚决定要炮制你，你走唔甩噶啦。 喂呀，少年波城，你讲咩、啊？人哋怕丑啊！ 你加嘅，你想点炮制我？ 啊 ，OK， 好核突。 结果佢嚟啊！ 俾个 N， 我今晚要炮制你，你唔好走啊！ 喂呀，少年波城啊，你讲咩啊你？我好害羞噶嘛，你想点炮制人、啊？ 唔准咁开心。我意思是我今晚已经准备了啲酒，今晚要同你饮过。 少年宝城，你放马过嚟啦！ 我的歌忽已静了，墙边一声惨叫。 少年波城，你做咩自己一个坐咗喺度喊啊？你今年又饮醉酒啊？唔通嗰粒酒日再寻呢丸冇用咩？ 啊，八宝一。我今年无罪啊， 咁边个罪啊？ 今次到口切盐琼子醉咗啦， 吓咁有冇发生啲咩事啊？ 八宝一，今年又冇咗啦， 又冇咗，系你冇咗，定系口切盐琼子饮醉酒冇咗啊？ 又是我冇咗啊！ 咁都可以嘅，点解嘅？ 你谂下，佢饮醉咗之后要送佢翻屋企啊嘛，咁我咪嗌咗架5.5吨嗰啲泥头车嗰啲咧，摆佢落去咁啊，车佢翻屋企。 嗰啲麦豆车 系啊，差啲要嗌埋拖头噶啦。咁但系你知夜妈妈2:00咧， 凌晨附加费 冇错啦，仲有啊。又要过海，佢又话要俾埋佢翻嚟嗰程 double， 冇咗2000多-3000蚊，我啲钱冇晒啦，点解啊？大家都系唔好饮咁多酒啦。 让你哭泣，哭到倦了。

去到近九龙东军营。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车多，龙尾窝打路道。咁之后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天水围区因为有电影拍摄工作，直至到下午嘅六点钟，介乎平下路至到天华路之间嘅一段天影路南行咧都系封闭噶，一带有交通改道安排。咁另外提提大家喺维多利亚公园有公展会活动，直至到午夜十二点，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东角道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嘅利佐治街咧都会划为行人专用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以音乐之名，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 天高海深，总有尽头。 传承过去，接续未来，无论记忆同世事如何转换，没尽没变，只有我哋心中嘅一首歌。以音乐之名，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我们的主题曲。 上架车行得安全畅顺，就要定期验车。咁你又知唔知屋企嘅窗都要定期检验？喺强制验窗计划下，如果你收到屋宇署嘅验窗通知，就要尽快揾合资格人士验窗。就算冇收到通知，你都可以主动按屋宇署嘅要求安排验窗。平日亦要妥善使用同保养窗户，妥善使用，定期检验，窗户安全有保障。上 bd.gov.hk 睇下啦。 师兄祠堂 Season 3，fan page 比 like 疏爽啲。 喂，零声啊，比 like 还比 like 啊，同礼拜二我哋嘅师兄啊签仔有乜关系咧？ 哦，冇关系噶，不过纯粹老细中意啲主持多啲，主持开心啲咯。 祝下 加人工， 记得听实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二，斌仔阿一凌子维师兄祠堂， 记得去 fan page。比 like 啊！ 啊， 二婆，比 like 啊！ 你知唔知道住喺香港嘅印尼朋友最中意香港啲咩咧？ 我系 Sumarsono Dasono， 咁香港人叫我 Jackie， 我系一个印尼华侨，依家做紧律师。我最中意香港就系细，但系选择好多咯，所有嘢都好方便。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六点到八点，有 Barbie、Chinsa、施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Every night in my dreams, Rose， 你嫁俾我啦！ Jack， 我哋啱啱识嘅啫，咁快结婚？ 吓、啊，我惊我下一秒就跌落海啊！你都系嫁俾我啦。 咁等我听埋今个星期六晚上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芬同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先啦。佢哋今个礼拜会讲闪婚啊。 咦，我上个礼拜有听，但系佢哋好口臭噶。 系噶。 On a Saturday night， 如果睇到韩玛丽，朱古力味就冇定期。 喂，茉莉，你唔好唱咁大声啦。 点解啊？ 因为 Mary 姐真系上咗嚟啊！ 吓， 系啊，我真系上咗嚟啊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韩玛丽，记得收听逢星期一到五晚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由崔杰同茉莉主持嘅《敏感时刻》，其实唱得几好听啊，我中意啊 ！Phoebe， 如果要回一份礼俾阿一，你会送咩俾佢咧？ 我见佢饮紧咖啡，咁夜都要饮咖啡，真系好唔够精神啊！同埋佢饮呢啲罐装，我会回翻一包咖啡豆俾佢，等佢唔使饮罐装。 Hello， 我系 Phoebe 彭慧中，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胜，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妹。 我是你的后援会啊，请嚟嘅呢一个嘉宾啊， 佢手气非常之好， 佢一嚟到你就尖佢啲好运， 招呼都未打， 系啊， 就已经叫佢帮我抽卡啦。 个重点系我讲紧我哋跟住落嚟访问系点样样，你粒声唔出第二部电话出嚟咁样。 你介绍咗嘉宾先。 啊，今日我哋嘅嘉宾系有 Phoebe 彭伟忠。 系， 你好。系啊，你好，你好，你好。对于有一个咁样样嘅主持啊，粒声唔出塞个电话俾你，你有咩感觉咧？ 冇啊，因为其实之前都有人。 是 对我做啲咁嘅事嘅， 哦系噶， 系啊，所以我都 OK 嘅， 即系 我觉得好突然， 系咯，我见你好冷静， 好顺手，我、 哦啊、已经知道玩啲咩啦， 就系、是、要我揿嘢抽奖咯，因为啲男仔好中意玩，唔知抽啲， 系系抽卡嗰啲，系， 跟住就好中意揿下，因为自己揿惯，咁俾人揿下，其实都 撩女仔一流啊呢、這个。 你真系， 但系就咁完咗噶咯， 系啊， 咪而家咪可以攞出嚟倾咯。 好， 你自己算唔算好运人？ 我觉得我唔算嘅。 即系咁其他方面嗰啲嘢咧？ 因为成日抽奖嗰啲都系冇乜我份嘅，我觉得 系。 跟住可能譬如即系六合彩嗰啲咧，系可能可以一个字都唔中嗰啲嚟嘅。 哦，我啲 friend 嚟嘅一样啊，冇乜呢啲咁偏财运嗰啲咁样嘅。 少啲咯。 系咯，咁所以你啱啱已經攞埋佢嗰啲啦，佢已經本身冇乜噶啦。 我話俾你知，冇曬，聽日再嚟講。 我話俾你知，我揾親啲唔好運嘅人嚟幫人哋抽係會好啲嘅。 係幫人抽會好咯， 反而係啦， 即係自己好運嗰啲佢就唔會俾你啦。 係啦， 一上到嚟咩都未做就俾你攞一啲運氣啊！你話係咪衰啊？ 第一印象。 第一印象啦，咁我第一次同 Phoebe 见面啦，咁啊呢一个嘅题目嘅灵感来自于就系而家你有一个嘅电视节目啦，就系、是、呢个搵食饭团啦， 系 啦呢一个嘅节目咧，咁啊周围去饮饮食食啊嗰啲咁样样啦，咁啊我哋呢一个嘅灵感咧就嚟自呢个节目嘅，咁我就俾你估第一样嘢，就系、是、我同阿一两个睇个样啊，睇个尊容，你觉得边个似系？即系食放题可以食多啲嘅咧，系啦，有一个咧食得少啲嗰个就食一 round 就收档噶啦， 系 佢就唔食噶啦。另一个嗌到第二三 round 都仲食到嘅， 其实好明显系会估我噶啦， 我会估 估我嘅。 个原因系 因为通常即系咁，我就喺你哋两个睇你哋两个，你系比较高削啲嘅， 系 咁通常我觉得啲人咧食多份量嗰啲系食都唔肥嘅。 哦，小林尊 系 咩叫小林尊？ 日本个大胃王， 大胃王咧系、哦、啊，即系佢食好多嘢噶嘛， 啊、 但系佢一啲都唔肥嘅， 系啊， 因为佢冇消化咁滞嘅啲嘢，就咁怼落去， 系啊，即系可能食完就去咁样咯， 系、okay. 啊。而呢个咧就系食少少就已经咁样样啦，阿一 系啊，我觉得系咁样、啊， 所以末日嗰啲就系我生存落嚟嘅，积咗好多脂肪，食少少嘢都已经够啦， 系啦、啊，好啦，真正嘅答案，佢估啱喎呢个。又用啲運氣啦！佢而家又嘥埋喺啲無謂地方， 喺呢啲咁嘅垃圾節目嗰度， 呢啲咁嘅垃圾問題。 重要嗰啲獎又冇喎， 唔係啦，又冇嘢，又冇禮物送嘅咁樣。 我係呢幾年係食少咗好多嘅、 嗯， 即係以往係食放題咧，即係仲係中學時代就係可能甜品一 round 先啦，一嚟到已經幾件芝士蛋糕啦，跟住一堆嘅刺身啦，一堆壽司啦，再嚟多 round 嘅甜品啦。咁但係而家係。一彎嘅刺身就好飽啦！ 你有冇諗過你而家身形咁？你細個 係啊，積翻 積翻嚟嗰啲 報應嚟嘅， 報應嗰啲翻嚟咁樣。咁 我覺得我都係。 你食得多唔多咧？其實你 食得多噶，我中意食嗰啲可以食好多。 係 係啊，但係唔好食嗰啲真係一啖擺低咯。 你中意食嘅係通常係邊一啲嘅類型咧？ 乜都中意噶嗱，甜品一定中意啦。 係 跟住 有冇話中式西式？ 通常都是西式 cake 啊、雪糕啊、蛋糕啊呢啲類型咯、啊， 係有另外一個味嘅， 係啊，真係有噶。跟住 我明白啊，我明嗰個感受。 主餐咧就係、是、我都幾中意食煎炸嘢嘅， 係 即係香口嘅嘢， 係 我好中意食麥當勞 嘅。哦，okay, 即係快餐嘢你 OK 嘅， 中意噶。但係我以前係真係可以，譬如一個禮拜食三四次。 O、okay, K， 但系而家系唔得，过咗27岁之后就知道系依一件事系唔可能。 O、okay, K， 我想知道以一个 let's say M 记，你系可以最癫系去到一个人 乜嘢？ 系你一餐嘅份量可以有几多咧？ 一个麦乐鸡餐啦，九件麦乐鸡，薯条加大，跟住之后可能加一个猪肉汉堡，又或者一个汉堡包。或者誒即係包就一個啦， 係 即係 either 選擇一個包，跟住再加嗰個脆香雞翼。 哦，豐富咯！哇，呢、這個 九件雞、兩件脆香雞翼、一個包 加大薯條，再加嘢飲、哦。 你有冇试过食咗咁多？ 但系嗰个汽水通常， 就饮唔晒， 就饮唔晒， 唔饮汽水。 哦， 系， 我有试过嘅。有段時間咧，唔記得佢做優惠咧。我記得僆仔嘅時候，魚柳包買一送一。有段時間係啦， 你食幾個？ 我一餐食咗六個定七個。 呢咪報應咯、啊！你而家咁嘅樣，六七個， 但係係算多喎。你有冇試過自己一個挑戰一個家鄉雞桶？ 冇冇冇，呢、這個冇。 Okay, 太，我覺得太流啦咁樣。 O、okay, K， 即系要唔同味，搭埋啲包， 唔同嘅combination。 你啱啱话过你喜欢系食嗰个叫做快餐啦， 系啊。 咁有啲咩系唔中意食咧？ 我唔中意榴莲咯。 哦，嗰个味系 个味道咯。但系啲人咧通常话你一试咗就会中意噶嘛。 系、 我系试咗，哇，真系唔得，好想呕。 嗰次系做嘢试定系？ 唔系，即系屋企，因为我屋企人中意食嘅。 啊，系。 咁我就试下。但系真系唔得，頂唔順。 喺你眼中榴蓮係點樣咧？ 一嚟就個味好難頂啦，跟住飽落口咧，佢好似出邊有個膜，然之後咧一咬爆咗嗰個漿咧，哇！那個感覺唔得。 佢有啲結塌塌咁張住嗰啲咧， 我唔得噶，我係基於我覺得佢好黐立立咯，係、啦。 我唔抗拒咯，但唔會特別食咯，因為我就係唔中意嗰個口感咧，張住嗰啲。 但 係 中意嗰啲人食係會覺得好香嘅。 榴莲 pancake 你 唔 食 得，总之闻到嗰阵味都唔得。 咁啊，同 friend 去食，譬如甜品咁样，佢哋喺隔篱食嗰啲， 叫佢唔好叫咯，霸道啊， 唔准叫榴莲。但我想知头先你话即系27岁之后开始，你就话冇，即系减少咗食快餐嗰啲。 系啊， 你觉得有咩转变咧？ 个身体上啦，当然 系。 就以前譬如食好多，第二朝起身個肚咧都係會縮翻埋去嘅，但係開始發覺第二朝都仲係脹氣咯。 哦， 就開始個肚腩就維持住啦，就唔同我 say bye bye。 咁會唔會令到你即係因為工作有時已經要食嘢啦？ 係啊。 咁自己私底下唔使做嘢嘅時候， 唔食嘢啦， 盡量唔食嘢或者食得好清淡咧。 清淡就唔會嘅。 佢好 friend， 清淡咧就唔会噶啦。 其实我嗰期系真系可能有啲嘢，我要即系要俾个目标自己要减肥，我就会可能尽量食清淡啲，可能食沙律啊咁样啦。但系其余嘅时间我个食心好想，但系就做唔到咯。 即系你宁愿喺个份量度减少， 系啊， 都唔想拣其他类型。即系以往九件，而家食六件算啦， 或者两件。如果印度嘅话， 有冇？最近一次吃那個 M 記，你的份量是少了多少？ 很久了，真的。 很久沒吃 了。真的難一點去了，現在。 OK。 因為以前呢，我家裡那裡很方便可以去到間麥當勞的，但是現在就難很多，所以就很懶了又。 哦。 算了。 但是有沒有計過，真的拍了一個節目之後，那個重量有沒有真的多了，明顯多了呢？ 我覺得可能不一定是因為節目的， 是 其實真的重了10磅。 咁應該要諗方法補救啦，應該係咪啊？即係做運動嗰啲開始咁 啊？有噶，但係真係嗰個意志咧就冇咁大啦。 做啲咩咧？ 喂，你會揀咩運動？ 我會做下 yoga， 因為我又有 gym 又去 gym 嘅，但係去 gym 通常都係做下 cardio 咁樣，因為嗰啲重量咧我又唔好識，咁我又冇 PT， 係， 咁我就唔想亂咁做。 但你話你自己嘅意志力低係？ 減肥的意志力低，可能你是真很有恆心，是一個星期做3次，我是可能一個月一次 一個月一次又真的離譜， 真的沒什麼用的。 不是，如果我真的有一個目標，我可能會真的盡量逼一下自己去。 Okay， 即是因為真的要拍東西，那有個很明顯說至少要去到多少，那就很明顯了。 是， 但是平時放棄那個位置是 放棄， 是 完全不去。 是有些什麼閃出來呢，在腦裡面即 系 攰啦，要冲凉啊！唔好啦，好攰啊！ 系去嗰个过程攰啊！ 嗯， 因为好远啊， 跑过去 唔系啊，因为好远啊！你知，好似好长途跋涉咁样。 佢经历几个难关啊！首先我要的起心肝，今日想做 嘢先啦， 跟住要执嘢，然后仲要再谂下。 O K 嘅，系嗰个过程去嗰个地方， 又要去咯， 去 跟住又要花时间做咯。 唔系，但其实我发觉咧，你去咗咧，去到嗰度就 OK 噶啦，系真系对我嚟讲系去嗰个过程。 你前面嗰抽都冇办法，前面嗰抽减。 你有冇谂过转做其他咧？即系例如可能 转间近啲噶，你 或者就咁落街跑步就算啦，即系反正都系跑步。 因为我唔中意落街跑步。 哦， 屋企整嗰啲，譬如 yoga， 可以喺屋企整一只咁样喺屋企做咧。 嗱， 喺屋企咧又懶得滯喎，即係你屋企又近又唔得，遠又唔得， 又唔得 麻煩咯。 係喺屋企又覺得誒、哎、做下其他嘢先啦。 我俾個二揀一你， 好， 你寧願 M 記近你屋企定係間健身室近你屋企？ 而家 係啊 係啊，二揀一 健身室。 好彩你都仲有少少知 有 噶 有知觉噶， 有少少嘅。 女神大揭秘， 好啦，跟住咧第二 part 咧就上阿 Phoebe 分享一个你嘅秘密俾我哋听嘅，咁究竟你会拣一个点样样嘅秘密去 share 咧？ 我喺自己一个人嘅时候啦，即系即系。我覺得冇乜人見到嘅時候，我好中意自己，譬如一個喺度喐咯，聽住音樂就會喐喺度喐喺度跳跳舞咯。 要聽住音樂嘅， 一定要，因為我覺得我係一個人咧，係一聽到有啲自己啱聽音樂咧，有啲 beat 我就會個身體好情不自禁就會喺度喐噶咯。 哦， 你哋會唔會？ 但你係要冇人嘅時候。即系譬如你出街搭紧车或者点， 唔系都会即系少啲，但系咁自己一个人梗系大动作啲咯，系啊， 大动作到咩地步？ 跳舞咯喺度，自己喺度跳，即系可能 get 紧 ready 咁嗰阵时候就播住音乐，自己喺度一路画眉，一度跳舞咁样咯。 哦，你冇，你会唔会咧？ 我冇噶， 唔系讲真嗱，我自己都有发觉，因为可能你有时出去。吃飯咁樣，你一班朋友，咁有時啲 background music 有啲音樂， 係， 咁我就會有時自己咁喺度咁樣，一路喐，但我見到身邊啲冇喎，跟住啲朋友又會問我嚇你做乜嘢喺度，你哋會唔會噶？ 我有時會嘅，即係咧，可能我哋工作嘅時候有時播歌，咁會摁下啦，但我女朋友永遠睇住話，其實咧冇人知道你摁緊嘅， 因為你我 因為你係錯拍子。所以我系啦， 你喐乜嘢啊？就 系啦，你喐乜嘢咧？即系有啲人以为我摁脚，纯粹斋摁脚，但其实我系打紧拍子嘅，系啦。但系咁即系其实我有嘅，但系唔多咯。 嗯， 即系或者起码唔会系会，即系可能好轻微嗰种，但唔会去到只手会伸展嗰种。 即系譬如揸车咁样，自己喺度咁样咧。 冇 冇啊！ 我系冲凉嘅时候咯，连唱歌一 set 咁样做，即系冲凉嘅时候就唱歌加跳舞啊。咁樣樣咯，因為屋企我爸媽阿妹嗰啲喺度咧，係、 哦、 我諗佢哋應該會覺得我黐線，我驚。 所以咪話唔係話自己， 係要自己一個人嘅時候咯。餐廳都會嘅，因為有陣時咧冇嘢好講，即係你圍埋有陣時，譬如你即係飲咩，可能兩個幾三個鐘咧，有時冇人講嘢咧，跟住嗰一刻你就會聽到 background music 好似放到好大，咁你就揾啲嘢做下咧，因為我唔中意坐定定喺度咧。 係啊，我都唔中意坐定定喺度。 即係不如喐下咁樣樣嗰種咯，係啦，即係我會有呢啲嘢咁樣。但你本身識唔識跳舞？有冇學過啊？嗰啲咁樣。 細個嗰啲咯， 係 學算算，即係 B B 嗰啲咪學芭蕾舞，跟住小一到小六就中國舞。 有冇諗過 pick up 翻嘅其實？ 又冇喎，唔知點解喎，因為我即係我又喺度成日都有時諗自己咁中意喐，會唔會即係跳下舞咧？ 係咯係咯， 但係又冇諗過喎。 或者跳舞減肥咧？ 哎、但佢要出去嗰度有個距離嘛，你要知道。 其實我個 gym 重點 唔係我個 gym 嗰度，佢都有，佢咪有時有啲 gym 有啲 class 嘅，都有噶。 但個重點都係個遠啫， 係即係佢要個近啲咁樣樣。 sorry 啊， 唔係，其實我覺得要一個人去。同一個 buddy，即係同你一起去做 push 大家，即係我係一個要 push 嘅人嚟嘅，即係我比較唔係咁自律。講、 哦、 真的，即係所以我要揾要有人，即係你去啦，我哋一起去咁樣，跟住我就好啦，要有伴咯。 嗯，咁會唔會係喺愛情嘅世界入邊，你都係要揾一個係要街住你做嘢嘅人咧？ 都會 噶。嗯，即係。即唔可以佢同你鬥撇嘅， 唔可以，絕對唔可以。 即係佢要可能要定期提你，嗱你呢個月咧個卡數嚟到呢度你要還啦，咁然後 呢啲又呢啲又唔使，即係可能佢即係可能運動方面啊，要 push 下我啊，工作方面又 push 下我啊咁樣咯。 嗯，但你 push 完之後就係你一個好勤力嘅人啦。 嗰一排咧，要呢個要不斷嘅，要不斷嘅。 嗰一排咧。咁但如果喺拍拖嘅时候，你会点样形容自己？即系你会系一个点样嘅女朋友你觉得自己 都系好难嘅。 对住边个男朋友嘅啫，我觉得要好，我好公平咯。因为如果你譬如你好 control 我嘅，咁我都要知翻你啲嘢，即系唔可以但唔可以你 control 我，你知道我要去边，我报到晒，但系你唔话俾我听。 系。 但系如果一段即系另一个 男朋友咁樣，佢好 chill 嘅，即係大家好信任大家，我又 OK 嘅。 哦，即系如果佢要自由度嘅话，你就会要求我，咁、哦、我都要有自由度啦，就唔可以管住你啦咁样。 但系过往嗰啲有冇一个叫做一个类别系大概咩类型嘅男仔系吸引到你？ 即系啲共通点喺度咧，有冇？个 共通点就系好 controlling。 哦， 但系我自己唔中意嘅，但系我就好似都有一两个都系咁样，两三个都系咁。 试过去到咩地步呢？即系控制到。 不俾同男仔讲嘢， 唔俾讲嘢， 即系访问都唔得噶咯。 message 咁样唔得咯，就会话做咩边个嚟噶，啦啦啦咁。吓， 咁你系咪就即刻同翻佢讲就咁？你都唔可以同女仔。 我会理论咯。 系。 咁我朋友唔系男女噶啦，即系我哋又唔系即系做啲乜嘢，又唔系讲啲乜嘢，完全系好一个好 normal 嘅 conversation， 系咪先？ 系。 咁。就覺得呢一啲，因為我就係唔算嗰啲好嗲嗰啲嚟嘅，即係我覺得我有自己嘅理念，我就會堅持落去咯。 係， 咁所以就火星撞地球咯，成日都。 咁但係即係反而就未必揾，暫時未試過，可能揾到一個即係佢未唔係咁 control fit 嘅。 而家嗰個咯， 而家就好啲嚟，咁就舒服好多咯，應該。 我同咗呢個之後就覺得，哇！原來有一個可以有一個咁正常嘅。都系可以咁正常噶， 你喺之前你觉得喺呢个世界嘅男人都系有问题嘅， 系咁个月系咁个以为系 心理龙爪手。 咁我哋咧就会有一个心理测验俾阿 Phoebe 嘅，咁啊呢一个心理测验咧。个甜品有关系嘅，以下咧就有几种唔同口味嘅雪糕啦。咁啊，睇下咧你会拣边一种啦。咁呢一样嘢就去反映紧，即系你恋爱当中嗰个性格系点样样啦。 系、A 系榴莲，B 系金枕头，C 系猫山王， 全部都唔拣系嘛？嗱，A 咧就 系 vanilla， 系 B 咧就系士多啤梨， 系 C 咧就嗰啲彩虹雪糕杂不楞咁样嘅。同埋 D 咧就系呢个石板街，同埋 E 咧咖啡五种，你会即时谂，我好想食嗰种系边嘅 A vanilla 系 vanilla。 OK， 有冇特别嘅原因拣 vanilla？ 由细到大我都好中意，一拣雪糕都系拣 vanilla 嘅。咁如果你俾多个 F 我咧，我就会拣呢个开心果。 哦， 不过我意思系由细个每次拣亲雪糕一定系呢个口味。 系 ，OK， 咁但系而家呢度就会拣 vanilla 啦。 系， 我系拣士多啤梨，我中意嗰啲酸酸地嗰啲咧，系 杂梅嗰啲。 系啦，我唔中意太甜嘅，系啦，士多啤梨就啱我，近期都好中意食士多啤梨。 我呢度呢五个可能会拣咖啡， 系， 因为少食啲。 嗯。 少食啲， 即系你比较少喺市面上揾到咯。 哦， 少有啲嘅， 系啦， 罕有啲嘅， 系啦。 哦 ，OK。 但如果你话我最中意食啲咩味，应该系曲奇咯。 曲奇， 你平时同我食甜品，我都系拣曲奇雪糕嘅， 好甜咯，我就觉得 系我中意甜。 咁啊，呢五个我哋啱啱就拣咗啦，咁啊就反映紧我哋即系恋爱当中嘅性格嘅。咁我哋就会听首歌翻嚟之后，就会揭晓究竟代表啲乜嘢啦。 我醒来的时候。你的脸逐渐模糊，只记得你对我说，要做最勇敢的梦。曾经的你带我穿越迷雾，陪我过大雨滂沱。现在的你眼睛里的光不再闪烁，只剩闪躲。 有钟舒曼的 Over You。 好，相对湿度是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咧，近住兆康架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虽然清理好，咁但系车龙咧大消散。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咧，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噶，车龙排到近三成。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快线上坚拿道天桥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入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新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城市花园。今日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对开。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亦都是挤塞的，车龙就排到上浸会桥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车龙排到窝打路道。之后提提大家啦，喺赤柱有特别交通安排。咁因应赤柱广场一带举行活动，直至到下午嘅六点钟，介乎赤柱村道至到赤柱市场道嘅一段赤柱新街咧，系会实施间歇性封闭嘅措施。赤柱市场道嘅行人专用区咧，生效时间会延长至到晚上嘅11点。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适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十二月啦，等佢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啊！ 我系 Jimmy Five 嘅波城啊。 天气咁冻，梗系要听 Ega 嘅 Tonight 啦。你幻想下呢首歌，好似佢揽住你喺你耳仔边，好温柔咁唱，哇！谂起都觉得暖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音乐都有温度噶。 喺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系多人讲就系事实，因为唔系所有消息都一定系真。睇多啲唔同角度，核实咗先好信啊！唔好俾情绪影响咗判断，将不实嘅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隆重呈现，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阿妈呢排啲记性咧，好似差咗啲。 呢排咧，佢睇电视嗰阵时啊，江华咧佢就话系刘德华，阮兆祥啊，佢竟然话系卢觅雪。 可怜，唔通话埋佢有认知障碍症？吓！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切！ 咦，茉莉，你冷亲啊？ 系啊，乐。 哦，咁你要请教下师培嘅保暖心得啦。 可以咧，用一啲热毛巾，然后喺瞓觉之前啦，你就将热毛巾咧就敷喺你条颈嗰度，等佢嗰啲毛巾嘅蒸汽嘅热力咧，可以温暖到你条颈。 哇！我而家出晒汗啦。 师培嗰招咁使得？ 只系因为我同你做节目，我俾你笑到出晒汗咋。大家记得收听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的神师培阿乐茉莉嘅寻常事，认真做啦。 二台院线请到黄修平和麦希恩导演分享做短片比赛评审的感受。 新一代嘅电影广告界，简单如一个政府嘅宣传片，系咪真系拍得容易咗，反而会拉到啲嘢平庸咗咧？ 剧本究竟系讲紧一个咩故事啦？即系唔可以甩咗个原则。 想听两位导演连同比赛得奖者嘅访问，就要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Vivi， 如果要回一份礼俾波盛，你会送咩俾佢咧？ 波盛送呢份，即系对我嚟讲系真系冇用嘅，翻到去真系，我谂我会俾人嘅，咁所以我谂我都系会送翻呢一份礼物俾佢。 Hello， 我是 Phoebe 彭慧中，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盛，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2至4，我是你的后援妹。 我是你的后援妹的嘉宾咧，系有 Phoebe 彭伟忠嘅，你好，系啦。咁我哋咧而家玩紧一个心理测验啦，咁啊讲紧雪糕嘅口味，你会拣边一种咧？咁啊重复一次啦 ，A 咧就 vanilla， 咁啊 Phoebe 拣咗啦 ，B 啊士多啤梨就我拣嘅， 系 C 咧就彩虹雪糕 ，D 咧就石板街，同埋 E 咧咖啡味咧就一， 系 就拣呢一个嘅，系啦。咁我哋就讲下究竟啊分别代表啲咩啦？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拣一丝彩虹雪糕，代表你望落去好吸引，俾人好快乐嘅感觉。但系其实你嘅个性就调翻转，系一个谂法比较悲观嘅人，但系就拥有果断嘅性格。至于拣咗 D 石板街咧，代表你系一个乐于聆听嘅人，而且会热心帮人，所以好多时候都系一个好好嘅倾诉对象，但系就有少少好胜。无论是做事定是恋爱，都是以目标为本的。咁今日好似 Phoebe 咁拣咗 A vanilla， 又或者好似波盛咁拣咗 B 士多啤梨，或者好似阿一咁拣咗 E 咖啡，又代表你恋爱当中嘅性格系点嘅咧？ 心理龙爪手。 咁阿一，你嗰个 咖啡， 咖啡先啦。 好浓嘅， 佢话咧拣咖啡嗰啲人咧完美主义者， 系咪啊？ 喺恋爱方面系寻求刺激，唔会满足平淡嘅爱情， 好、哎、刺激啊！越刺激越好啊！ 系唔系啊？你即系觉得？不过你嗰个都刺激嘅， 我激咯， 好激， 好激， 好激嘅，你嗰个算系嘅。咁我嗰个士多啤梨咧，就系、是、话个感觉上去咧。好似好少女咁样样，即系我拣到好少女嘅味道。咁啊话咧，我拣呢种嘅人咧，性格通常啲内向啲嘅，唔会积极发表自己意见嘅。 嗯， 系啊，但系应该一个宽宏大量嘅人。 得噶啦，下一个 系啦，会考虑到另一半嗰啲嘢，要讲一啲好嘢啊嘛。好啦，咁啊重点嚟啦，呢、這个 vanilla 咯，佢就讲 vanilla 一种好原始嘅味道。 系啊。 呢啲人都好原始， 真 係 好平淡。 咁佢就話咧，中意揾啲辣口味嘅人咧，係想法咧簡單一啲嘅， 嗯， 性格就傾向衝動，一啲好純粹， 嗯， 又好容易被說服， 嗯， 係啦。咁但係亦都因為呢一樣嘢好簡單，直接好容易同人建立關係，所以戀愛方面容易成功嘅。 嗯， 你自己覺得咧？ 好啱。 即係一開始 逐個逐個嚟先， 逐個拆解啦。 首先有衝動嘅， 簡單。 O、okay, K， 簡單嘅，好嘅，簡單係啦，好明顯簡單啦。基於個路程而唔去做 gym 呢個好簡單嘅理由， 係啦，唔會諗咁多嘢嘅。衝動啦，咩位衝動咧？ 有時會講嘢唔衝動咁講咗出嚟， 係 即係講錯嘢嘅， 都易㗎，我覺得都係易講錯嘢。 咁跟住再去啦，就係、是、容易被說服喎呢一個。 嗯。 呢、這個又是另一半都容易說服到你， 有時都是、 嗯、 最後都是會碎碎到地嘅，碎碎到 碎碎到，即係譬如即係譬如可能揾你、叫你做運動啦，即係另一半嗰啲咁樣，即係講下講下係可以成功嘅、 啊，可以啊、 哦， 可以啊，絕對可以啊。 咁幾樣嘢加埋，我反而想知道，咁你係咪一個好易氹嘅女仔咧？ 係啊，絕對係。Okay. 通常你走埋嚟攬下我咁樣咯，即係如果啲唔係好。大件事的話都 OK 的，即我不可以跟我繼續在那裡拗下去， 是 即系我哋 feel 到我呢一刻让咗俾你啦， 嗯， 咁你就心软 就够啦， 咁就够啦， 嗯， 哦 ，OK， 即系唔使特登又要做啲咩，又食， 又买嘢啊，又 买嘢嗰啲就冇噶， 系 我冇噶， 冇嘅意思， 好快就，因为有时咧就会，因为我个人系比较容易唔记得嘢嘅， 系， 咁有时我会咧，譬如可能同你嗌咗交，我都。即係可能你之後一兩個月諗翻，我都我記得嗌交，但係唔記得嗌咩交嗰啲人咯。 有冇話個記憶力係維持幾耐咧？即係如果真係嗌大交啦， 嗰啲有印象好深刻嗰啲一定記得啦，從細都記得添。 係嗰啲好衰嗰啲就記得啦。 係 啊，但係如果即係好睇我自己。選擇性記唔記咯？咁呢個係由我個腦話事嘅。 即係你都控制唔到，即係有權可能兩日後冇嗰件事，有權朝頭早嬲完下晝冇嗰件事。係 啊，係啊，係啊，係啊。 哦。 女神實驗。 嗱，跟住咧，我哋有一個嘅情景題咧，俾阿 Phoebe 嘅。 嗯。 咁啊，即係聖誕節又即將嚟到啦，若然啊，要你即係搞一餐聖誕大餐啊，招呼一下啲朋友啊，咁啊，跟住可能 plan 下有啲咩食啊，有啲咩玩啊，咁樣，你會點樣安排嗰個活動咧？你估？ 首先要諗下請咩人啦、 啊。嗯，係。 咁就預個份量啦、啊。咁跟住就諗下個食譜有啲咩食啦，使唔使講埋想要啲咩食啊？ 你通常係搞手嗰個定係參加嗰個咧？ 我通常係參加嗰個。 你係唔好搞我啦，搞手嗰啲。 咁我唔介意即係幫手嘅。 係。 但係即係如果要我一個人搞曬又好少。 嗯，但系你系咪嗰个会做 initiate 嘅第一个咧？但系 我都会，我都会噶，我都会 initiate，、啊、但系 at the end 系会有人会 帮你做 帮手嘅， 晒咁样咯，即系一个 group 一定系有啲咁嘅人， 即系会发起话啊圣诞嚟啦，我哋约见面啦，咁你就会系出声嗰个嚟。 系我会做出声嗰、那个，跟住就有啲人，譬如有啲人好对食嘢好有要求嘅，好佢哋就即系一定有啲人有要求，有啲人冇乜所谓嘅， 系 咁嗰啲人有要求嗰啲就会。自己 suggest 幾個地方，咁大家 agree。 嗯、好啦，咁假設嚟緊有十五人嘅聖誕 party 啦、 嗯， 你估你會準備啲咩嘢食？ 嘢食啊，一定要有火雞啊 ！OK， 聖誕火雞， 係啊， 好即係 好襯嗰個節日， 好係好有氣氛啊！跟住要有薯蓉， 薯蓉幾好啊，又唔算好肥，又有啲澱粉質， 意粉 係， 跟住沙律啊。跟住有幾個頭盤啊， 麥樂雞， 冇啦，麥樂雞唔好啦， 自己炸， 麥樂雞依啲平時都食到嘅，即係我覺得係 冇懷念咩？ 直接喺麥記嗰度搞一個聖誕 party， 聖誕 party 喺麥記， 我係會懷念添， 唔係間唔中都有食下嘅，因為唔多咯， 係， 嗯， 咁你係有整開嘢食嗰啲，冇嘅， 冇啊，但係成日有。学咯， 嗯，识得整嘅嘢， 节目有学咯，成 系咯，有冇啲而家仲 有信心啲嘅？ 有信心可以整得到，学完之后 菠萝肠仔咯。 我觉得意粉咯，意粉 OK 噶，但系应该自己都，因为我以前咧咁大学冇人煮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咁我就会煮意粉，但系通常都系走买个酱啊。整淋啲意粉， 煲唔系佢唔系煮熟噶，佢煮淋噶， 系煲滚啲意粉。 系， 但我觉得我对煮嘢食系有啲天分嘅。 系 系， 因为我试过跟啲即系片咧、 嗯， 去跟住煮都 OK 嘅。 有冇要求先？ 我有噶 ，OK 即系有啲人有天分啦，冇咩要求。 我 觉得自己有天分。 煮学韩国餐，煮嗰、那个豆腐汤，跟住煎嗰、那个 pancake kimchi pancake，OK、嗯 okay、噶。 哦，都复杂嘢嚟噶，呢、 啊 這个都。咁但系即系圣诞节以往你嘅庆祝系咪会唔会真系有我哋啱啱讲嗰种，即系 一班人 咁样 系 去屋企整啊嗰啲咁 啊， 即系有呢一种嘅咁 样。 咁通常会唔会有啲咩玩嘅？即系兴嗰啲交换礼物啊。 交换礼物啊。 吓。 飲酒咁咯， 係 你而家會寧願係兩個人靜靜地過聖誕節啦，定係一班人過咧？ 一班人 個原因係 開心咯， 兩個人唔開心， 開心 你講到我兩個好唔開心啊！ 即係咁，你聖誕咁都長噶嘛， 係 一個假日，咁唔係日日都係兩個人噶嘛？ 咁即係你唔係好糾結嗰啲即重要日子一定要兩個人過嗰啲嘅喎。 我覺得好，我以前係嘅，細個嗰陣時係嘅，但係咧越大個越 好睇得開啊！ 係都試過啦嘛，已經 有 啦，係書店都有啦。 即係以前話嚇、啊、你唔同我過啊咁樣， 係， 但係而家 有嘈過嘅， 細個會啦，係咪？ 嗯，即係一定，但係冇話唔同嘅，即係都預咗噶啦。其實大家都一定係預咗一齊過嘅， 係、 咁樣咯。即係除非係即係一定要同咗屋企人過咗先，但係之後一定會揾翻大家嘅。 係 而家即係好都中意即係同啲朋友一齊再加埋。 是 另一半咁樣， 咁、會唔會係即係可能佢又揾一啲 friend， 你又揾一啲 friend， 就大家啲 friend 互相認識咁樣，係咪中意呢一種咧？因為有一啲我聽過啲女仔係佢唔係好中意咧，認識自己男朋友嗰啲兄弟啊，所以就唔會出席嗰啲。咁有啲當然又調翻轉，啲男仔又唔係好中意認識女朋友嗰啲姊妹咁樣，所以就好少會 group 埋一齊玩嘅。咁啊，你呢一種係 兩邊，譬如我啲 friend 同佢嗰啲 friend group 埋就少嘅，但係都會有好多。都是我和我的 friend， 他会在这里，他和他的 friend， 我会在这里。 恭喜思瑶。 好了，来到最后了，我们就准备了礼物。 礼物。 没错了。咁啊，你开咗呢个礼物题目就系心情放松啊，轻松嘅礼物。 系啊， 系啦。 点解有呢个嘅 谂法咧？ 因为我发觉近排成日夜晚瞓唔到。 嗯， 系。 即系攰啦，但系又唔想瞓。 会唔会日头食得太饱？ 应该唔会嘅。 大佬食咁多餐， 系咯？你今日食咗四餐咯。 点解翻又要食嘅？ 系咯。系啦，即系瞓唔系好瞓得到觉，我想 relax 啲。 系啊， 有冇用过啲咩方法呢？即系例如香薰啊。 有啊有啊有啊，我有个朋友介绍咗用香薰，系会好啲嘅，即系落嗰啲薰衣草，落嗰啲喷湿器，嗰啲系即系头一两次真系瞓得好好嘅。 但系而家开始冇用 啦，习惯咗 就可能系咯。 要播一啲海浪声啊？ 啊，我觉得唔得， 我都唔得噶， 我唔得，我想试过唔得，因为我会好好听咧，跟住我又觉得好嘈，即系我都需要。 跟住又跟住喐咁样。 我瞓觉系要真系好黑同埋好 好静嘅要 静 系 OK。 即系有时咧嗰啲钟咧突突突突，你成哇唔得 哦。 有冇话嗰啲枕头啊被铺又要换下？你有冇做呢啲嘢去令到自己好瞓啲？ 我要围住晒自己， 自己个头啊， 系啊， 系咪用毛巾围住？ 啲枕头咯， 系。 咁你有好多个枕头？ 四个咯， 四个 磁力共振嗰嚿嘢咁样， 头顶一嚿，左边一嚿，右边一嚿， 即系你毛巾你都系一条啊，即系人哋做 facial 咁样，有啲四个枕头磁力共振咁样。 系啊，我觉得咁样会瞓得舒服啲噶，知点解？因为好似好有安全感。 咁你窗帘系咪又要拉到好低，唔可以有透光嗰啲咁样噶？ 系啊， 真系好似推入磁力共振，一滴光都唔可以有。O K， 好啦，咁但系喺收礼物嗰度，你有冇话喜欢咩类型嘅礼物咧？ 即系嗰啲实际啲啊，定系嗰啲摆设 啲啊 ，fans 啊，即系嗰啲可能冇乜用嘅， 把柜 好靓，叮叮当当啊！ 我中意实际用得着嘅。 嗯， 哦， 已经决定咗啦。 有冇收咗啲？过往收过啲最把贵嘅， 把贵礼物 摆喺度，但系个公仔又唔好靓嗰啲， 又用唔到啊！ 即系 basically 垃圾咁样。 我知佢呢句 basically 垃圾 啦。哎呀， 咩公 仔嚟噶？ 唔知一个娃娃咁，但系嗰啲有少少恐怖，即系唔系我唔中意 陶瓷娃娃咁样。仲喺咪度嗰个公仔？ 应该唔喺度， 应该冇啦，唔知塞咗边度啦， 垃圾桶啊！应 该去咗一啲有需要中意嘅人 嘅屋企嗰度噶啦， 真系 creepy 嘅， 又唔系好 creepy， 但系唔你唔会 唔等使咯。 好啦，你先定我先啦， 我先啦， 你先啦， 我呢个 把， 诶，咁我先啦， 呢个把鬼啦， 摆你个把鬼最尾我先啦， 咁我把鬼咧，听落好似唔啱使啊！ 我本身系谂住买抄经嘅嘢噶，即系啲人抄心经，因为我呢排有啲 friend 喺度抄心经，佢话抄完之后咧，个人真系平静啲啊。 哎呀，我咧有一次咧，有一排发梦，就系发啲惊嘅梦。 系， 但系你惊咧，你又唔系见到啲咩，系你发咧，你好 个心跳跳到 快，好嘅，真系好似唔知。 嗯， 跟住我爹哋就摆咗个机喺嗰啲， 哦，发经机， 念嗰啲唔知特嗰啲，跟住真系我有用。 哦，就 peaceful 好多啦。 系、 哦，但系嗰次冇 file out， 点解咁惊？咁、跟住之后，但我去揾就揾唔到。咁啊喺城滚书店嗰度揾嘅。 系、 啦，咁结果俾我揾到另外一样嘢，我都啱嘅， 都系抄嘢， 花茶。 哦， 但我估唔到系失眠啊。 系咯， 系啦， 咁系啊，都 OK， 即系 即系我估唔到你心情放松系基于你呢排瞓得唔好， 其中但系我平时都好中意 relax， 咁但系花茶就 原来 chill， 系花茶 relax, 花茶， 我呢个好中意呢个好多茶，屋企都中意， 好多茶啦， 唔系，但系都好唔同，玫瑰花茶系好嘢嚟嘅， 要来摆啊个嘢， 呢排啲中医师教噶， 系嘛， 系啊， 啲咩名啊， 茉莉玫瑰补血嘅， 好啦。我呢、這 個，你嗰個，我睇你嗰個有幾把鬼， 出事啊！呢、 這 個 卡 跌到谷底，佢買翻只公仔俾你，就係你之前抌咗嗰個。哦，一原來喺你手上面嘅， 嗰日佢無端端行嚟埋嚟我度，我就拎咗翻嚟咁，因為心情放鬆， 望住佢會放鬆啊。 因為我冇諗過你係因為瞓唔著覺。 你要 係 咩啊？ 我呢個係俾啲嘢你做嘅，等你放鬆嘅。 都得嘅，都得㗎，即係唔一定係瞓覺㗎，唔一定係話代播，幫即係平時嘅心境。 系啦，可以放松啲。咁瑜伽就系你朋友做啦。呢、這、一个咧，呢、這个可以玩嘅，可以同另一半玩。這個、呢一个咧，迷你嘅弹珠机。 OK， bye。拜 。 我都估到啦。 做乜嘢啫？ 放松搵啲嘢玩下， 越玩越兴奋呢啲嘢。 relax 啊嘛。 俾我睇。 呢个就系等你忘却世间嘅苦恼， 拾回认真。嚟紧圣诞交换礼物会喺呢个 list 入边嘅。 是啊，但是这个人家都可能会玩一秒咁样就摆低嗰啲嚟咯， 放松啊嘛，心情 你可以 拆出嚟望下嘅，两个人玩对战， 你系我唔好嘥啊， 系咯，唔好嘥咯， 你可以交换礼物攞翻出去， 交换礼物攞翻出嚟用咯， 啲弹珠机，你有冇玩？你会唔会玩？讲真，认真， 有啊，会噶，屋企揿下咯， 真系， 系啊，唔会， 你会揿几多次？讲真，你会 摆喺书台无聊咪揿下咯， 即系都会长住摆， 系啊，我会将佢摆咗喺书台度咯， 定系你会买啲嘢翻嚟？就是那期玩下兩玩，跟住之後就永遠都是封塵嘅。 因為我屋企咧個書台面咧會有啲積木人仔嗰啲咁樣砌好咗啦，咁通常擺喺度冇用噶嘛。我真係有時譬如我 拆曬佢， 我拆曬砌好曬擺喺度噶啦。咁可能喺書台冇嘢做，攞嚟跟住，即係你會玩下佢咁樣樣咯，咁樣 relax 同親啲。 節目嗰日 係啊，哦 ，interesting， 明啦。都好多謝你 嘅，垃圾咯， 一心一分。 我本人係 basically 係 垃圾。 唔使啊， 正經經咪算咯。 誒，人生咁正經又做咩咧？人生咁正經要咩？放鬆下嘛。不過即係今日揀個禮物，揀個花茶咯，係啊。呢、這個呢呢、 okay. 這個就唔好開盒啦，循環作用啦。 這個、真係循環作用啊！ 係啊，聖誕你啊，攞去交換禮物啦。交换废物的时候可以拿出来这个 大家送给有需要的小 朋 友啊那些这样、 有些朋友有些小哥可以送给他们 有啊有啊 拿去了这个借花敬佛啊这个 多 谢一份心意做善事心情都好一点你有没有想过 开心 好今天多谢 Phoebe Thank you Thank you 倦了放松肩膊整躺上睡床倦了放低感觉别要讲，倦了枕边的我，亲亲你是全与被放，束缚请释放，期望充满涌浪，成就假设泡汤，今晚床前明。是停顿了，让你晚安。这个无旁人地方，只得我们疲累已经消亡。感情填平白天的不安。谁料只得我一 送一啲实际啲嘅嘢俾 Phoebe 啦，送呢只歌俾你，希望你心情轻松啲啦。有梁咏琪嘅《平安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社交网站发帖文表示，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和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将会在未来两个星期进行 Facebook 直播，其他局长亦会陆续开播，希望市民可以踊跃表达意见。林郑月娥表示，九月起自己和司局长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背景、不同立场和年龄层的人士对话，探讨如何解决香港面对的问题，包括社区对话和在施政报告之后 Facebook 直播。他说首场社区对话反应热烈，但由于活动以公开的形式进行，再举办的时候必须考虑发言的市民会不会好像和上次一样被起底，以及场地安排等的因素。他说和市民对话的诚意没有改变，会继续积极筹办下次的社区对话，亦都会继续推展不同形式的对话，诚心聆听市民的心声。警方在社交网站发帖文表示，今个月在多个地点检获危险武器，强调任何人藏有或者使用危险武器都属于非常严重的罪行，提醒切勿以身试法。警方表示，今个月8号在不同的地方检获真枪、过百发子弹和大量的攻击性武器，第二日在湾仔区一间学校外检获两个土制炸弹，今个月10号再检获一支仿制的枪械。警方指出，若果危险武器一旦在闹事之中被使用或者引爆，绝对会严重威胁无辜市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在将军澳港铁宝林站外，有政党发起和你写行动，呼吁市民为在囚和还押的反修例人士写圣诞卡。现场摆放多张不同款式、具反修例字句和特色的圣诞卡，有不少市民响应。他们在卡上写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以及感谢为香港付出等的字句。美联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自从传媒上个月引用声称是中国政府泄漏的内部文件揭露新疆在教育营的情况之后，新疆政府高层决定加强信息监控。报道说，新疆政府在传媒报道之前已经严格控制信息传播，包括下令官员销毁再有被拘留人士个人资料的表格、调走电脑、加强保护机密信息，并且确保关于在教育营的资料存放在未能够同互联网连接的房间，避免黑客入侵。在文件泄漏之后，北京加强向新疆官员施压，部分乌鲁木齐大学教师和地方人员被要求清理电脑、电话和云端内的敏感资料，删除和工作相关的社交媒体群组。有曾经被拘留的维吾尔人接获前妻电话，只有多个政府人员上门，威胁交出当年同佢获释相关的文件，否则会被判无期徒刑。当局为了找出泄漏的来源，又进行大规模的搜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云量较多，日间温暖，下周中期有几阵薄雾，下周后期天气转凉。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是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咁近住管道出口嘅快线有意外，现时一带挤塞嘅，咁车龙咧分别排到去窝打路道近罗福道，同埋龙翔道近蒲岗村道。咁就喺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嘅快线有意外，而家狮隧嘅九龙入口咧交通比较挤塞，窝打路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罗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咧车龙就排到近蒲岗村道，咁揸车嘅朋友咧，请你考虑嗰度行驶。

妇同正准备怀孕嘅女士，唔应该去受影响地区。详情请浏览卫生防护中心网页。 以音乐之名，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传承过去，接触未来。无论记忆同世事如何转换，没尽没变，只有我哋心中嘅一首歌。以音乐之名，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我们的主题曲。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但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翻到嚟啊！三点半钟过后嘅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点半钟过后啊， 系啊， 好天气啊，今次 唔报啦，唔好搞咁多嘢啦， 冇咩时间啦， 大家都知系录音嘅，系咪先？我反而谂紧咧，系咩咧？究竟寻晚啊，有冇人饮醉酒啊？ 点解咁讲咧？ 唔系嗱，唔系我哋而家录音嘅寻晚， 系 呢 星期五晚啊， 系啊，真系唔知阿斌。有冇遵守我同佢之间嘅宵禁令？ 因为咧，其实咧喺港台两地咧，即系台港两地都有事。 港台 嗱，台湾就有你哋嗰边啦， 系 香港呢边都有黄天怡翻。 系 喺我哋星期四夜晚临走嘅时候，同思芬又即系沟通下嗰日几点去嗰啲啦。跟住思芬就，哎，我晏昼唔知去唔去，我惊咧 晏昼已经 八点钟我就醉啦咁样。咁所以咧。 佢真系 你又唔喺度 啊，冇计噶。 系啦，咁所以究竟喺香港呢边嘅油厂系有咩环境，我哋真系唔知道。 诶，嚟紧仲有一次机会， 边次啊？ 记唔记得我哋个 Hot Toys Group 咧？ 吓， 搞不过嗰个就一定冇 wedding 嗰个咁劲噶啦。 系， 龙哥谂住搞八日宴。 系。 但八日宴系冇咁劲嘅，始终 吓，唔同啊，有小朋友喺度嘛，咪虽然婚礼都有，但唔同啊， 唔同啊， 哎呀，好期待啊， 听推介啊， 运动兴源啊。 今个星期笨毒兵团推介你啲咩咧？嗱，循例戴咗头盔先，酒咧就唔好饮过量，年少无酒。咁啊，仲有嗰句系咩啊？饮咗酒千祈唔好揸车。咁啊，提祝大家啦。咁但系咧嚟紧呢个嘅圣诞节啊，呢啲欢愉嘅时候，总系咧少不免系会饮翻些少嘅。嗱，一班兄弟饮咧，有一班兄弟饮嘅开心。咁但系，如果偶然同啲女孩子饮翻一两杯嘅话咧，又系另外一个境界嚟噶。咁但系究竟点样可以打破啲女孩子嗰埲墙啊，令到佢同你去饮杯嘢咧？嗱，呢个系需要技巧嘅。今日就话俾你知，有啲咩方法可以同啲女孩子饮酒。今个星期笨毒兵团就是推介这件事了。笨毒兵团报告完毕。你多不多这些异性的酒脚呢？ 有试过的。 是我多的。我 你多啊？ 我多啊，我阿妈咯。你我阿妈话俾你知，其实佢应该同阿凌思慕系夹得嚟嘅、 哦，即系有得玩嘅， 好中意玩。 犀利啊！咁你今日咪想讲阿妈？ 唔系，第二个我舅婆都好中意，所以我阿妈成日搵我舅婆两个人饮嘅。 仲未到你女朋友。 第三个一丝数咯， 哦， 但佢唔系好好嘅而家。即系佢会饮，但系佢唔系嗰种好似我哋呢一种咧。 同、埋你，如果你同佢两个出去咁计，你冇理由同佢一齐互相攻击对方，你都有个人送一个人翻屋企啦，好自然好节制啊。 系啊， 咁呢啲就唔讲啊，讲其他嗰啲啊。我唔想知道你同你舅婆。 我基本上每年农历年去亲我舅婆屋企，我都系醉住酒啊。 好嘢。 因为嗱，首先红酒一提外话啦，喂喂，戴咗头盔先， 再戴， 轮到你戴啊，今次。 总之啊，我哋唔鼓励大家饮酒，我哋只系分享紧我哋饮酒嘅经验啫。所以未成年嘅人咧，千祈唔好饮。如果你饮咗酒，就唔好揸车，揸车亦都唔好饮酒。 系啦，唔好过量， 唔好过量。总之就少饮就怡情就算啦。 好嘢，好嘢，好嘢，戴晒头盔， 好安全啦， 好 嘢。 费事话饮牛奶咁样啦 ，OK。好啦，咁跟住 你咪讲我 之后， 我嗰个时间仲难搞啊，你要知道。 我听 GP5 噶， 五至七啦，大佬，仲难搞啊。 好啦。啊，去到边咧？啊， 舅婆， 舅婆，咁咧有一年，因为我舅婆就饮得多嘅，我舅公咧就储得多嘅。 嗯， 有一年系拎咗旧年好似拎咗支系嗰啲，我谂下先， 烈酒嚟嘅， 唔系嗰个叫咩名啊？好贵啊！ 咩 VSOP？ 唔系，中国嘅。 茅台， 茅台系啦， 会有咩特别酒？ 但系佢茅台入面系有再分 grade 噶嘛？ 系、哎，我都未饮过。 佢嗰支好似系咁大支，你当500 ml 个支系皮几嘢嘅。 哦，系啊，贵噶。 系啦，500 ml 买到噶。 500 ml 皮几嘢，佢有一支系透明色嘅，跟住一反转系用锁锁开嘅、 哎， 一反转下面有个出产日期系唔知七几年嘅出产日期啦、 哦。 你纯粹打开，你觉得你已经闻两浸，已经系会醉嗰啲嚟嘅。 系要真嘅好难。 跟住佢仲有一支系就系、是、那个酒樽系葫芦形嘅咁样啦。好啦，佢就系纯粹俾个最平嘅，佢话茅台呢支最平嘅俾我试啦，10000多啦 ，OK。 哇！ 佢点试咧？佢喺屋企嗰度攞咗啲鱿鱼酥，咁嗰啲鱿鱼酥咧，佢系摆喺雪柜嗰度雪冻咗噶啦。 嗯 咁然后呢佢就搵一个盘仔倒咗啲茅台落去。 OK。 然后再摆个鱿鱼酥喺个茅台上面。咁啲鱿鱼酥系冻㗎嘛，系咪先？摆喺雪柜拎出嚟。咁佢就用火机点着个茅台。 哦、 因为40几度点得着㗎嘛，系咪？咁然后就烧热咗嗰个鱿鱼酥、鱿鱼丝啦，系啦，鱿鱼丝啦。咁然后鱿鱼丝就有茅台嘅酒精味。而嗰個酒咧又暖咗，亦都有嗰種魷魚酥嘅味道。 哇！玩到咁刁轉嘅， 好好飲， 所以就醉啦。 唔係咁就紅酒啊、啤酒啊呢啲啦，咁樣咯。佢屋企基本上就係我上親去，佢都會俾我飲兩罐啤酒嘅。 好啦，听到呢度，大家都唔想再听你同你沟婆。麻烦你讲翻嗰啲，你开到个头又话同异性又打烂埲墙，又话咁样冇隔膜， 几钟咁样。好啦，咁系点咧？咁啊，有几个嗰啲饮酒嘅 friend 嘅，咁啊，尤其是系咩咧？咁呢个饮酒嘅 group 咧，系几时出现嘅咧？就系当佢哋失恋嘅时候啦。 哦，系咪有两个女仔？ 系啊， 哦，我记得你讲过。 咁呢个咧，嗱，当然而家开始有拖拍啦，有个好似早排定咗婚添。哇！咁但系呢个 group 就两三年前就系即系有啲爱情上嘅挫折嘅时候咧，就出现咗呢个 group 嘅。 系。 咁我啊，唔知点解咧，系无啦啦系嗰啲咧，即系嗱，我唔系第一个佢哋会揾嘅人嚟嘅。即系 let's say 可能假设严琼分咗手先啦，系咪先？ 如果有。 佢好多噶，听讲 系 好多人追艳琼噶， 我谂住佢好长情啊，未必会咁容易分手嘛。 艳琼还钱啊，艳琼咁样好多人追佢。Henry 肥，好啦，咁假设艳琼即系分咗手先啦，佢第一个咧会揾咗彭咏仪先嘅， 系 即系揾咗即系口切艳琼，只揾咗大彭咏仪子咁样啦。好啦，倾完之后咧啊唔够喉，咁啊再揾梁德辉啦 ，OK 系 好啦，揾完梁德辉唔够喉，揾阿玲啦，阿玲都系嗰啲会被倾诉嘅对象嚟噶嘛。好啦，隔咗一个月之后，所有佢醒起嘅人，佢都揾晒嘅时候咧， 就轮到你啦。 系忽然醒起个我， 仲有个人未听我讲故仔喎。 系啦，但佢又觉得我系会听佢讲嘅。过咗一个月之后，呢两个人都系咁样。 系 咁啊，好咁啊，咁啱好似佢哋前后争个零月啫。 嗯， 咁我就话咁，不如揾日出嚟食个宵夜，倾下啦，倾下偈啦，咁样。咁佢就倾偈咁啊，食宵夜咧，拣啲咩咧？ 串烧嗰啲啊。 冇错啦， 一定要有啤酒。 系啦，你唔好直接同人哋话约去酒吧， 有戒心。 系啊，串烧。咁你串烧入边咧，而家都开始咧有啲喺即唔系嗰啲街边嗰啲，系入铺嗰啲，开始任你拣噶啦，即系三啤啊、罐装啤啊、 手工啤啊、 手工啤啊、清酒啊、红酒啊，基本上佢都有嘅，系咪先？咁所以呢个系第一个啦。第二个系啲咩咧？泰菜。 哦，系。 整支泰啤嚟， 系啦，你又觉得食泰菜要饮嗰啲酱啤嗰啲咧， 系啦， 系啦，又衬我一辣辣地咁， 系啊， 有啲沙爹串。 首先拣呢个系拣得几好嘅， 系 好啦，咁啊，仲有啲咩？ 有冇试过打冷跟住饮咧？ 打冷少啲，系啦，打冷相对你嘅成数系低啲嘅， 系 比起串烧同埋呢个嘅泰菜呢两个系高啲嘅。 OK， 系啦，因为我试过去食其他，因为后屘变咗熟咗，间唔中会出嚟食饭啦。有一次是去重庆大厦食咖喱啦，咁其实印度啤都好试噶嘛， 哦、 但佢话唔咯，我想饮嗰啲佢哋嗰啲拉士啊，即系饮嗰啲奶色啊，系、 哦、 啦，即系印度菜相对地你吸引个女孩子饮酒嘅力咧，又细翻啲。 有其他嘢拣咧又 系啦、 啊， 所以泰菜同埋串烧系我苏花比较容易中嘅。 OK， 即系第一个 tip 就系你拣食啲乜嘢，系 第二个 tip 就系、是、如果你。劲嘅话就应该系几个女孩子同你一个人饮， 即好似你咁啊， 系啦， 两个同你一个。 因为如果你几个同一个女孩子饮咧， 佢一定有戒心啦。 系啦，咁但系几个女孩子或者多啲人都 OK 嘅，系、 哦、 啦。咁但系第三个 tips 系咩咧？因为其实佢哋本身都系会饮酒嘅人嚟嘅。 如果本身唔饮酒， 系 咁唔会讲啦，你就唔使谂啦，咩打烂埲墙就算啦。 因为本身已经打开咗道门啦， 系啦。所以才有機會， 因為佢哋喺宿舍認識嘅，咁、 哦、 你知道我間宿嘅啦， 一定會啦、啊， 基本上都 會 都走唔甩嘅啦， 啦咁、啊、樣。我試過有一個有趣嘅局咧，就女多男少，比例七三到啦，女七就男三， 但唔代表一定得嘅，我話俾你知， 唔代表一定， 因為真係要佢哋自己平時冇即係對呢樣嘢唔抗拒， 係啦， 嗱即係點解即係你覺得七三個比例好似多啲，佢好似哇好似放低戒心，我話俾你知，我嗰科。嗰陣時大學讀嗰科宗教研究，男女比例八比二，但我從來冇見過人飲酒嘅，全部都係得嗰兩成嘅麻甩仔自己喺度飲酒， 誠心向佛咯，你都咁咧， 有啲係基督教嘅。 呢個 tips 咧係我嗰次完咗之後咧發現嘅，就係、是、你遲去啦。嗰班女仔一早到咗，咁一早话有嘢就要迟去嘅，大概迟咗，因为嗰晚佢哋都预可能十点去到两三点噶啦， 系 咁你当我迟一个钟去到啦，做完嘢，去到嘅时候咧。佢哋因為早嚟冇嘢做嘛，咁成班女仔去做咩？傾偈咪會飲酒，咁你一定要消費啊！佢哋自己喺現場 pre-drink 咗，然之後當你去到嘅時候咧，有啲已經係進入咗狀態。佢因為我未同佢飲酒啦，但係以我認識咧， 未飲酒未醉嘅時候咧，唔係咁狂野嘅。咁去到之後咧，佢直情係叫我追翻進度，主動嚟。喂， 女版阿 O 系啦，追翻进度，因为咧，咁啊，隔篱啲 friend 已经话你唔好再饮咁多啦，你翻屋企，就因为佢 pre-drink 嘅时候咧，已经饮咗好多啦，所以咧，你迟少少去，等佢哋自己 warm up 下啫，因为嗰次其实大家唔系去到好熟，系做嘢嗰啲叫庆功咁样样，咁所以呢一个方法咧，可能你可以考虑下，系啦，唔需要最早到，等啲时间俾佢 warm up 下先。 唉，不过咧，我觉得喺我嘅立场啦，即系首先即系。我自己是好呢个杯中物嘅，咁所以如果俾我揀都揀翻一个同我系都喜欢嘅， 系啊， 即系阿陈恨如佢开全名添，阿一丝嫂佢咧， 我唔会帮佢剪走啊， 佢唔系特别喜欢饮酒，但系佢会饮咯， 系， 即系你叫佢饮佢会饮，但系佢唔系我呢种，即系我呢种系会买几支威士忌。 自己喺屋企 系啦，或者系啦，有时无啦自己一晚饮三杯，饮两罐啤酒咁样。即系冇嘢做或者有嘢做咁，可能要写嘢要剪嘢咁啊饮住，佢唔系呢种嚟嘅，但系佢会饮咯，同埋佢都 OK 饮得嘅， 所以呢个好紧要嘅，即系你隔篱嗰个同你夹到，唔系话要劈咁样嗰种咯，即系你到慢慢转下饮得多咧，去到后期你就系、是自己研究一下中唔中意，起码佢肯同你试先啦。你威士忌渡唔渡到佢啊？ 渡唔到， 哦，俾啲心机。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再一次要戴定头盔先。我哋系完全唔鼓励大家饮酒，同埋未成年，又或者要揸车。总之喺唔应该饮嘅情况之下，大家都唔好乱试啊！今日我哋系攞酒呢一个 topic 嚟分享我哋嘅故事嘅。好啦，用完把咁衰嘅声之后咧，入翻正题啦。今日咧想播嘅歌咧都同酒有关嘅，因为谂翻转头咧，点解会开始饮酒呢？大家应该都差唔多㗎喇，嗰个阶段都係細个同啲同学仔咁啊，十八岁可以飲酒呢，咁开始飲啲啤酒啦。跟住大个越飲越多之后呢，就开始觉得啊、哦、即係焗住肚气好唔舒服啊，同埋唔再係細个好熱血嗰啲去一间酒吧有得唱 K， 然之后呢就一 set 一 set 咁样嗌。慢慢开始大啲啦。可能經濟狀況好少少咧，就會身邊有啲朋友開始碎你咧去飲第二啲款式，例如係紅酒、白酒呢啲啦，跟住再去咧就係 cocktail。咁但係好得意嘅，當我飲完呢一個啤酒嘅階段過咗咧，我一跳其實係跳去威士忌嘅。咁啊，亦都要傳賴我哋嘅凌師兄啦。大家之前聽我哋節目嘅話咧，我哋都有講過嘅。咁所以咧，一跳係跳到好高階，咁啊幸運地咧又 OK 嘅。咁啊，所以而家咧就由威士忌开始慢慢褪翻转头，接咗下啲咩清酒啊、cocktail 嗰啲啦。咁但系都系嗰句嘅，你话冇饮醉过酒一定有噶啦。咁所以咧饮醉酒，大家如果试过都知道有几辛苦，而辛苦嘅程度可能系会做一啲平时唔会做嘅嘢，就好似呢一首歌咁。当你饮醉咗酒，唔知点解会拿只杯哼你个头，听到呢个情景，你都知道嗰个人真系应该好醉下。 呢个头好鬼。阿公话痛，等佢系你老豆，好快走到街口。 妈话痛，因物解救，就背后入麻。你阿公话痛，唔通佢系你老豆剥失咗个头？ 你阿妈话痛啊，所以真系唔好饮酒。如果唔系咧，点解阿妈话痛呢？因为你最终攞个酒杯坑佢个头。 我未见过有人饮醉酒系会攞个酒杯敲人个头， 系咪？ 仲要敲阿妈个头。但系呢首歌，我几中意。究竟今晚边个会醉呢？我呢边，港台两边 keep 住有同事饮，醉酒。究竟你班人有几中意饮酒？ Miss Poon， 你作为一个唔系好做家务嘅人，你觉得阿姨适合帮你做咩家务呢？ 佢话佢有耐性啊嘛，佢可以试下通渠咯。因为我条渠啊塞咗好耐，即系长期我喂猫嗰啲，可能有啲食物残渣嗰啲。 你搵啲热水倒落去啦。 Hello， 我系 Miss Poon， 想知道我拣阿姨定波成，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嗱，呢个题外话，即系我哋下星期嘉宾系 Miss Poon 啦， 系 早两日连登先至有 post 话佢啲相几正，系啦，咁当然佢 exact wording 我唔出得街啦 ，OK， 系 咁，然后第二咧就系搵条热水倒落杯坑渠，搵杯热水倒落条坑渠咧系 OK work 嘅，咁当然要睇你系基于咩系令到条渠系 塞咗啦， 因为我嗰次咧就系、是、好似系厨房。咁你知好多時啲油漬啊， 哦，係 啦，即係係啦。咁如果啲滾水就會令到佢啲 grease 咧就沖走多些少嘅 貓砂， 係啦，所以就真係唔知啦。 如果佢邀請你， 同埋我唔知點解會貓砂係會喺條坑渠嗰度， 真係唔知佢點玩法。 係啦， 如果邀請你上去幫佢通渠，你會唔會幫佢？ 唔會。 好，聽第二條。 好愛我女朋友， 幫手啫，做個好人啊嘛。 單獨上去人哋屋企都尷尬啊，除非一齊上去咯。所以咪話，除非邀請我同你一齊上去。 如果男朋友喺屋企咧， 哦咁 OK 嘅。 好，聽第二條啊。 Miss Poon， 你作為一個唔係好做家務嘅人，你覺得波成適合幫你做咩家務呢？ 啊，抹冷氣機，搬咗入嚟之後，可能差唔多一年都冇處理過，唔係好出到風啦已經，所以你可以去處理一下。 Hello， 我是 Miss Poon， 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成，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你有冇试过洗冷气机？ 有试过，拆个隔层网出去，用花洒喷完清晒。 究竟佢屋企有几污糟，先至可以令到个冷气机出唔到风呢？ 我真系唔知道，你谂下佢渠又塞。冷气又塞，你又可想而知呢个女人佢家屋会系点样样咧？我真系好想睇下佢家屋嗰张相系点样样。 下个礼拜大家就知啦。 啊， 好，系咁啦， 拜。 系啊，跟住个节目啊，大家 keep 住听啦。 系唔知录音定系 live 咧？ 沉沉是认真做。 系， 我喺台北都会听。 Yeah， I love them。